界，一张我无法承认的容颜，曾经知道幸福的我已不如从前。我以为泪水都流干，我以为从此不再有遗憾，原来放手如此困难，脸让你看见，飞到过去，回到爱你之间，看看自己曾经纯白的脸，不要为你夜夜泪水洗脸，不要哭泣的脸让你看见，飞到世界尽头，往事藏在纯白容颜。我以为泪水都流干，我以为从此不再有遗憾，原来放手如此困难，我无法勇敢。不要为你夜夜泪水洗脸，不要哭泣的脸让你看见，飞到过去，回到爱你之间，看看自己曾经纯白容颜。